我吃饭聊天，一副要命的脸，问你爱我那方面，说不出算了算了，等你忙到了极限，还不如爬虫类，姐妹们要我撤退，我说你 open open， 跟我拥抱亲嘴，一副应酬的脸，陪我去家庭聚会，一转眼溜了溜了，耐心已到了极限，冲破我的底线，这次我心意已决，灭了你 over over， 这样不对，你进化了没，是女人看到你都会流泪，就算没天分，用心是绝对，情能捕捉的道理要会，我觉得好累，贴近的唇不再触动心， 只温柔。